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呢，请您欣赏河北省滦南县程兆才评剧团演唱的评剧《冤家亲家》的实况录音。在剧中，孙秀燕扮演王小凤，刘爱英扮演秋菊，毕恩利扮演王小丽，赵广义扮演张大刚，王玉平扮演兰花，翟进友扮演张玉昌，何涛扮演王友山。 Thank you. 肥呢。 嚯，你还真行，在外这么多年，庄稼活还没忘。 老本行怎么会忘呢？大刚，你卖油去呀？ 可不， 发大财了吧？ 小本经营长流水，钱嘛也赚了点。哎，小霍，你家油房最近怎么样啊？ 小打小闹凑合呗。哎，大刚，你就想守这个小小油房一辈子吗？ 咱也没啥本事啊。 既是做香油，就应发挥特长，在香油上做大文章。 做啥大文章啊？ 大刚。 逢喜事精神爽，我一路小跑奔回庄，奔回庄啊！ 哎呦，老伴儿哎！ 哟，老头子，今儿个咋这乐呀？咋就狗头巾了？ 老伴儿啊，告诉你个好消息。 啥好消息呀？ 今天我去了个高年堂啊，名字就叫十里仙。 这个高殿堂小五场， 眼看这场子就要还，请来个师傅要把名牌穿，专生产像玫瑰似的甜蜜蜜的酥脆的香油做的那个麻糖啊。 我找到经理就把合同签，双方画押带了章，两个月共有1000斤， 1000斤香油五大缸， 再不愁香油小炉烫， 再不用走了东庄串西庄，按时交货还有奖赏，奖一台日本彩电是人的。 两个月 让 工 厂厂里的损失三成单。 我说老头子，这可是树梢上打秋千悬壶，咱两个月能磨1000斤香油？ 老板，那咱家存着两缸子不是？再辛苦点，没问题。 你说的倒轻巧，这人是铁打的，那驴也不是铁打的呀。哎呦，我这腰！ 看看，你说着说着怎么了？我说老伴儿，你就忍着点啊！那没有苦中苦，哪来大碗钱呢？啊！ 钱钱，你就知道钱。 瞧你说的，这年头没钱行吗？有钱的就是大爷，没钱的那是孙子。你瞧那些大款啊，揣着大哥大，掖着 BB 机，出出进进坐大奔，搂的是小蜜。 你这老东西，就说点的乱七八糟的，我这一天累得喘不上气儿来，你一点都不心疼？ 唉，那不是咱家人少吗？ 大刚要是有个媳妇儿，也能替我把手。你说这两个月磨1000斤香油，油磨完了，我也就耗干了。 可也是，那刚那个兔崽子也真他妈个傻，这提煤的倒不少，可他，唉。 要是再有提煤的差不离就给他定了。 嗯，我看也中。 可就怕大刚子不愿意。 他敢，我就不相信他老子管不了小子，这叫牛不喝水强摁头。爹，哎，刚刚今儿你咋这么早就回来了？ 是啊，那香油卖两吗？ 卖不动，人家王友山的香油啊莫不上万，咱家可好？妈的，这个王友善，这不成心入咱的钱串子了？哎，刚刚，从今以后啊，就用不着你骑车子去卖油了。 爹，咱不卖油了。 不是，爹刚才呀，跟那十里山高电厂订来了供油合同，两个月供油1000斤呐、啊， 1000斤。 看看，这是合同。 这倒是好事，可就怕咱完成不了啊。 咱家可存着两缸子不是？ 呀，那也够呛。 实在不行，到时候咱就早起4:30 中午不吃饭，晚上看不见，黑见，连轴转。 你当是学大寨呢？ 爹，看这形势啊，咱右房也得改革了。 改革？ 对， 咋改革呀？ 爹，你听我说。 看如今城乡生活天天熬熬，消费水平不堪，咱家的香油质量很秀昌，他的是市场叫不 能办得到吗？ 爹，小凤啊打工回家了，他会搞设计，他爹又有做香油绝技，咱们俩再合起来建一个香油厂，几年就能发大财。 你说拉倒吧， 我当你有什么好主张，原来是一肚子臭米汤，我跟他爹有比干臭账，险些打我一命亡，你鬼迷心窍心不孝，你竟然要跟仇家结友邦。 爹，多少年的干，你老打总计，有三大伯打你是误杀。 住口！乌力子太混账， 胳膊肘处你丧天良，做人就要坦荡荡，谁想你斤斤计较小肚鸡肠，你竟敢拿老爹来顶撞，我打你个吃里扒外的白眼儿郎。 刚才还好好的，一会儿就变了脸。 你没听他说吗？ 他说王有山打我是误杀，替那个老东西挖窗， 那老美炸中国大使馆还是误伤呢？误伤都中苏拿的。 爹，这跟美国炸中国使馆连得上吗？ 连不上我也连，咋的？ 老头子，快算了算了。你说你们爷俩一说话就是…… 嗨嗨嗨！起。 这陈谷子烂什么事儿就别提了，这么多年了，王有山为给你治病，他也花了不少的钱呢。 那他活该。 老头子，快消消气儿，我给你倒点水去。 站住！你也干啥去？ 不干。 去，到银行里支2000块钱，买芝麻去。把钱从这芝麻都给我收上来，快去！ 老头子，喝点水，消消气儿。 你呀，你呀，你呀！ 那我又咋惹你了？ 那真是鸡窝里掏不出凤凰蛋，那傻妈养不出奸儿子。你瞧你给我吓的那个犊子，哎！傻了吧唧的，我娘俩松了个紧。 大嫂子，你这个捣蛋，还想打 茶水喝着，烟卷叼着，就差搂着个小蜜了。 小蜜，他连老蜜我都打点不上去了， 是个老没正经。 我说兰花啊，你是夜猫进宅，无事不来呀、啊？你是买芝麻呀，还是买香油啊？ 我呀，一不买芝麻，二不买香油，开口就吃。 我这儿正缺人手呢，那你明天就让他过来。 中，正好四两圆滑一张弓，叫他俩心坦 Yeah. 当一称堂 爹。 父，你别说了，叫爹好好的想想啊。 爹， 哎， 您干啥去呀？ 我到西村看看芝麻去。 那您早点回来。 哎。 也没忘，将眼睛睁开。 最漂亮。 车间好看， 这个车间叫欢当， 那是几代我有你 啊，这间是几届还有时， thank you. 小乐啊，小乐，你早不坏晚不坏，天天跟我订了木油合同你才坏。坏不坏？ 哎，爹， 老头子，你这是干啥呀？ 你这是干啥呀？ 你拿墨出啥气呀？ 完喽完喽，人家高电厂捎信来说他月底就来拉油，说合同完不成就得赔款，罚款10000块哟，这不是要了我的老命吗？ 哎，刚才我听说西村来了个石匠。 不是真的？ 听这边大嫂子说的。 爹，我去找找他。 嗨，你住得笨塞的，你去我不放心，站长着。 哎，老伴儿啊，赶紧耗耗咱那块芝麻地去啊！ 看我闲一会儿，你都不舒坦。 对了，正好顺路，走走走，一块走啊！ 看来挨罚是铁了。玩他也没啥复杂，可他我没有工具。哎， 大干哥， 哎，小凤，你这是 出墨来了？ 你会出墨？ 我在采石场待过，不光会出墨，出杯雕刻啥活都干过。 哎呀，太好了，你可真是及时雨呀。 那大伯他 是我爹叫我来的。 真的？ 大干哥，我教你出墨。 教我出墨？ 对，来。 山峰啊！ 大哥， 小凤妹，你真好。 天上的月亮，山下的山，两家有爱。 景山大哥那做有手艺。 你想学吗？ 想。 让我爹教你。 真的？ 不过有规矩。 啥规矩？ 那茬孩子快传。愿意的话到我家去。 哎，内传儿子，外传姑。哎呀，等等，等，我等个屁，人家不来了。 弟，谁不来了？ 好不容易找到那个楚墨，他忙着给你储备，没工来。 弟，你不用找了，来，你看。这边 谁出的？ 小凤。 小凤 是他爹 叫他来的。他爹 给干啥？ 别让人家白处。 哎呀，您呐，您快拉倒吧。 热闹。你说这个大刚也是啊，也不说到咱们家看看你来。 妈，他忙得很，哪有时间来看我呀？ 他对你好呗。 妈，我跟他没有爱情。 爱情？啥叫爱情啊？那男的女的总在一块儿，时间长了就出爱情呗。 秋菊，当初啊，妈跟你爸爸也没爱情， 可架不住你爸爸他老往你哪儿去跑，这一来二去的， 我就跟着你。 妈，看你说的这是啥话呀？ 大实话呗。 妈，我有对象了。 啥？有对象了？ 对。 谁？ 小丽。 小丽，他可真是棋盘点上放屁响的高，那嫁谁也不嫁给他呀。 哦，看看秋菊。 还带来了礼物，真是关怀备至啊。 小霍，瞧你说哪儿去了？我知道秋菊认了小丽。 那你还为啥与秋菊订婚？ 小凤，你先听我说。 我不听。 听众朋友，评剧《冤家亲家》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听众朋友，再见。 了。